今天我要来回答网友的一个问题。他说：“我现在超级想要降体脂，但是我现在才高二，读的又是夜校，半工半读的状态，挤不太出时间去健身房，加上工作又是物流，感觉要戒碳水化合物有点困难。不过我有在试16:8断食。”那我的回答是。其实呢，减脂不一定要戒碳水化合物，你只要能够达到热量赤字，你就能够瘦下来。至于什么是热量赤字，摄取热量少于你所消耗的热量，你的身体就会自动倾向于异化代谢，也就是会分解积存的能量来做使用，自然而然地达到减脂的作用。但是普遍的人会压低碳水化合物来达到热量赤字。因为这样比较方便，你只需要吃肉和吃菜，然后把你的便当里面的饭量减少，甚至不吃，久而久之你就会看到效果，一点都不困难。但是偶尔要记得补碳，有点像所谓的碳循环饮食法。不过碳循环饮食需要很精准的算出你摄取的比例，你摄取的巨量营养素比例，碳水化合物、脂肪、蛋白质，明确的区分出。高碳日和低碳日，在高碳日这段时间，你的脂肪就会压得比较低；在低碳日的时候，你的脂肪就会拉得比较高。然后，既然他提到了16:8断食这种饮食方法，那我们就小小的来谈一下。在经过医生咨询后认定为没有问题的人，我都非常推荐使用16:8这种间歇性断食方法。之前我有尝试过使用一日一餐。连续一个星期都去吃到饱3天吃，吃到快吐了，吃得很开心，但是却减少了1到2趴的体，一个星期哦，然后还增加了1公斤的肌肉量，非常不可思议。而且我去吃到饱3天吃的热量绝对没有少于平时摄取的热量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你持续空腹超过13个小时的时候，你的身体就会开始增加脂肪的利用率。然后伴随而来的就是一阵超强的饥饿感和无力感，然后你会非常易怒，这来源是身体分泌的一种激素，一下子就会消退了。然后这时候你的生长激素的浓度也会提高很多，帮助你预防你的肌肉量减少和帮助你利用你的脂肪。然后当你在进食的时候，你可以吃的和平常一样多，却可以减少体脂肪。不过，这种红利只有一开始的时候比较有效果，慢慢的就会越来越看不见效果了。